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在黄河流域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率先积极探索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外交部向媒体介绍了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这次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为应对疫情和促进经济复苏特别增开的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也是在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主席出席的一场重要的多边领导人会议，这是我们面向亚太和世界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于加强全球抗疫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 马昭旭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界经济脆弱复苏，国际社会迫切期待更多信心、希望与合作。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抗疫，引领经济复苏》的重要讲话，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开展合作，为全球应对疫情开出新药方，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新思路，为深化亚太合作注入新动力。 一是阐释中国发展道路，扩大国际认知认同，为日趋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注入来自中国的正能量；二是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亚太区域发展方向。会议发表的领导人宣言再次重申建成亚太共同体目标，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政策主张。三是高举团结合作大旗，引领促进亚太抗疫合作。事实证明，中国是全球抗疫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中流砥柱。四是放眼全球发展，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亚太和世界经济症结所在，提出了推动经济复苏的一揽子中国方案。五是聚焦务实合作，积极贡献中国力量。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中方进一步支持亚太抗疫和经济复苏合作的重要倡议，中方将同亚太各方一道落实好这些倡议，为亚太各方抗疫和经济复苏提供助力。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推进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12号到16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全面有效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栗战书先后在贵阳市、黔南州、黔东南州、铜仁市和六盘水市进行调研。他深入民族村寨和社区乡镇，同老党员、村民代表亲切交谈，在特色产业园区和企业了解当地发展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等情况。他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要再接再厉，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让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栗战书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乡村振兴促进法实施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要全面有效实施法律，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一是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二是保障农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是提高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四是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五是加强村容村貌建设；六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七是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八是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栗战书考察了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中国天眼运行等情况，听取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及人大工作情况介绍。栗战书说，贵州近年的发展变化是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贵州，多次考察贵州，发表重要讲话，帮助贵州理清发展思路，指明发展方向，增强发展信心，亲自领导推动贵州开启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撕下了绝对贫困的标签。在新征程上，贵州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为根本、最为持久、最为强大的动力源泉，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栗战书还就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做好政府债务审查监督工作。栗战书参观了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 走进乡村，看小康。 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生态绿色更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各地持续推进林草、棉油等产业的高质高效发展，多渠道带动农民增收，给沃野千里的乡村带来新气象、新生活。请听报道。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森林资源大省，走进黑龙江海林市横道河子镇七里地村，明显感觉空气一下子清凉了好几度。原始森林环抱，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3万多个，七里地村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广东游客宋毅： 生态环境很好，心旷神怡，这里修得很富有诗意。 多年来，七里地村不断植树的同时，退耕还林200多亩，现在森林覆盖率达到95%以上。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村民们钱袋子鼓起来了。村民郭宝进说： 你闻那个蜂胶多香啊，清香。 我有固定的客户，都他一年3万多块钱是能收。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主产区，眼下正是棉花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村民通过现代化滴灌系统，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棉花的滴灌、施肥等作业。包家店镇农业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农技人员福庭云： 目前已全部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现在农民每亩地可以增收450到500元。 位于辽宁省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阜新市张武县，曾经是出了名的风口和沙窝子。2018年，张武县启动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建设，通过围栏封域、人工种草等综合措施，打造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草原综合体。丰富的牧草资源给当地带来了致富发展的新机遇。张武县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副主任王国辉： 我们今年种了几种牧草呢，用畜禽养殖，奶牛啊、黄牛啊、酱牛啊等等，一亩地能达到1500到1800。 十三五期间，江西省把油茶产业作为扶贫主导产业，全省油茶产业覆盖贫困村1646个，带动贫困户12万余户年均增收2000多元。宜丰县石市镇土桥村村民戴栋华种了10亩油茶树，他说油茶树能挂果50年以上，一次投入2代人受益。 几十年以后哈，反正都是儿子他们的产业了，也得是、 啊、对吧？40-50年是没问题的， 正常来说没问题。 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将推出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欢迎到时收听。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近日发布。浦东新区干部群众将以更大的干劲儿把握历史机遇，奋力书写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总台驻上海记者周红、傅文杰报道。 意见提出，浦东新区要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布局和建设一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徐新透露，浦东将聚焦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聚 全力优化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重点推进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的建设，积极拓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的渠道，鼓励更多的顶尖科学家将更多的前沿科学技术的成果落户在浦东。 意见提出，浦东新区要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研究在浦东特定区域对符合条件从事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的生产研发的企业，自设立之日起五年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对此，某医药企业负责人陈立认为，这十分有利于加快企业关键性技术研发。 由于我们可以试行医疗器械和境外的先进技术的迅速入境，使得呢我们在医疗健康保障领域可以做得更加先进。 意见还明确，浦东新区要围绕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建设海内外重要的投融资平台。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局长张宏表示，这是中央对浦东的信任和重托，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我们正在谋划推出全球营运商机构投资者集聚计划，来进一步的推出更多的国际化的金融交易品种，从而吸引更多的全球头部的机构投资者来浦东开展业务。 2010年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全国19个援疆省市组织实施援疆项目1.58万个，累计投入援疆资金1547.73亿元。一批批援疆干部同心接力建设新疆，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与活力。总台驻新疆记者田彤、王月军、蒋雪娇报道。 你好，我们现在这个远程会诊呢就可以开始了啊。 在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卫生院，医生就患者阿野提艾山的治疗问题向河南的一家医院发起远程会诊。阿野提艾山的女儿帕提古丽·雅和甫说，远程会诊让妈妈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 通过河南援疆的远程会诊给我们节省了一大笔的医疗费用。 各援疆省市不断深化拓展教育、医疗组团式援疆，坚持把培养本地人才作为增强稳定发展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的重要抓手，实施干部人才援疆项目319个。安徽省投入1亿元在皮山县实施智慧教育项目，惠及全县266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安徽省援疆指挥部宣传交流组组长李东东： 持续开展请进来走出去教师培训，提升受援地教师管理水平和教学水平。 对口援疆，民生先行。近五年来，80%以上援疆资金投入民生领域和基层。在昌吉州呼图壁县20里店镇20里店村，绿色花海长廊、宽阔的柏油路、人畜分离的农家小院，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呼图壁县发改委项目工作推进中心副主任姬坤告诉记者，良好的村容村貌得益于福建省近两年投入3000多万元实施的闽江生态文化村项目。 实施设计道路、水电、绿化、路灯等一批民生工程22个，极大的改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生活质量。 得益于就业第一、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的产业援疆发展理念，山东省援疆项目新疆西荣服饰有限公司吸纳喀什地区英吉沙县1000多名富裕劳动力就业，图尔孙孤立、穆泰利普就是其中之一。 我开始的时候一个月挣1800块钱左右，我们企业内的基础研也教得特别认真，我认真学习半年后就当上了管理员，现在收入3500块左右。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以来，一批批调结构、惠民生、强就业的重大项目建成投产。仅2019年至2020年，就实施援疆项目3000多个，涉及援疆资金300多亿元。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播出《海上缉私英雄艇》，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李浩、丁飞。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黄威。我讲述的这件文物是海关902缉私艇，现收藏在中国海关博物馆里。在珠海这片黄金海域上，每天都有数千艘大大小小的往来货船，但这也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1989年7月20日，902艇在拱北海关正式投入使用。 前面的渔船停下来，海关检查。 902艇服役期间，海关先后查获海上走私案件上千宗，总案值达3.5亿元人民币。原拱北海关缉私分队长黄健骄傲地称他为功勋船。 我当时我在上面的时候，成绩最大的一年是1.8亿。有时候艇上的话呢，一个晚上出去查了8-9艘船，是功勋船。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艘功勋船还接到过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同志搭乘902艇从深圳前往珠海，他畅谈改革开放，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的重要部分。中国海关博物馆副馆长李海勇： 这个船呢，它是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融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进程的一个见证物。 我叫张汝贤，是中国海关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将传承好海关人把守国门的钢铁意志，将902艇的光辉历史讲述给更多的人。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播出点燃航天烽火的百岁院士陆元九。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1945年，25岁的陆元九在战乱中辗转求学，远渡重洋出国深造，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辞职，一心要回到故土报效祖国。突破重重障碍，即将跨过国界时的那短短几分钟，让他真真切切意识到祖国二字沉甸甸的含义。 过了龙虎桥到这边那一段时间几分钟，但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外一个世界，我那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回国，什么叫祖国。 作为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陆元九最先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我国首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他和同事们的手中组装出来，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此外，他创造性地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述，为两弹一星工程及航天重大工程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5、4、3、2、1，起步。 然而，谈及那些艰苦而默默无闻的岁月，陆元九却甘之如饴。他说，祖国永远是我的挚爱。 我们这一代人在炮火中求学，在荆棘里特荒，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和民族。 陆元九推动了我国惯性导航事业的跨域发展，也培养了一大批领军人才。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用汗水、用青春为祖国实现了火箭升空、卫星环绕、飞船登月、踏足火星的壮丽梦想。在陆元九的眼中，中国航天的烽火已经点燃，未来可期。 希望新一代科技工作者把创新当成一种没有终点的长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科技报国。 本台消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16号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2例，都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截至7月1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38例。截至7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3762万3千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宣布，将由女排运动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朱婷和赵帅均为里约奥运会冠军。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二批成员昨天飞抵日本成田机场。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乒乓球队、女足、射箭和赛艇队。抵达日本后，中国女足将直接前往小组赛比赛地宫城，其他队伍将入驻奥运村。 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场地的建设改造工作计划，今年十月完成，这将成为北京市冬奥会工程建设的收官之作。 截至昨天23点，祝融号火星车行驶里程达到509米，即将到达第二处沙丘，计划对沙丘及周边环境开展详细探测。 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今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欧洲多地洪灾仍在持续，根据德国媒体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洪灾中丧生的人数已上升至141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开展。比利时内政部17号表示，比利时东南部洪灾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接下来遇难者人数可能还将上升。 东京奥组委17号确认，东京奥运村在每日筛查中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17号透露，7月1号至16号有约15000名与奥运相关的日本境外人士入境，并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其中阳性病例15例，比例约为 0.1%。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4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06万4168例，死亡608870例。 英国政府17号公布，该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674例，新增死亡病例41例。英国将在19号开始全面解封，大量的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对英国在疫情高峰时期解封表达了强烈的担忧。按照目前单日新增50000以上的规模，且每10天翻一倍的速度，至本月底，英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可能会达到100000例。 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巴拉达尔17号分别率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此次谈判被认为有助于双方打破谈判僵局。自美国和北约军队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塔利班频频与阿富汗政府军交火，当地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美国媒体17号报道，华盛顿特区16号23点左右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一名6岁女童死亡，另有5名成年人受伤。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当地警方呼吁公众在当局继续调查的同时提供线索，协助确认嫌疑人的身份。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赵初南，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